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89章，离呢个古玩城冇几远嘅地方，有一个电子广场，系呢个商业嘅旺区嚟嘅。我开住架车嚟到呢个附近，准备揀一套微型嘅监视器，听日就翻屋企装。之前我只系喺铺头下边啊装咗监控，但系经历过咗呢个李肥仔呢件事之后，我仲系决定将二楼亦都武装一下。由于呢个地方人多，转咗一圈我揾唔到停车位，最后干脆就停喺呢个路边违章嘅地方。呢一片因为呢个停车位紧缺咧，所以到处都违章停泊，路边靠近人行道嘅地方，一部车接住一部车排成一条大龙。喺呢个广场外边，有一个好大嘅着住呢个布偶服装嘅灰太狼喺度吸引一班嘅小靓仔。嗰一班咁嘅百厌星呢，亦都真系搞搞震嘅，一阵间啊扯佢条尾，一阵间啊揼佢个肚。我觉得呢个扮演灰太狼嘅人心里边肯定喺度炒孖拆蟹噶啦。就喺呢阵时，嗰个灰太狼啊，除低个头套，做咗一个好似想揼人咁嘅动作。呢班咁嘅百厌星啊，一睇到即刻全部吓走晒。我一睇到呢个剥咗头套嘅人，差啲啊俾自己啲口水啃死啊！嗰个唔系其他人，就系我一直都联系唔上嘅豆腐。唉，我有啲郁闷啦。睇睇天上嘅太阳，今日系30度啊，日头啊好毒噶嘛。豆腐亦都唔系一个好勤力嘅人，点解佢今日咁搏命，居然咁热天仲喺度扮灰太狼？扮灰太狼啊算啦，居然仲趁住老板唔喺度，将自己嗰啲顾客咧就吓走晒。我一时之间啊发晒懵，一轮都唔明白究竟系咩回事。呢阵时豆腐咧就摸咗个头套，坐喺个阴凉地方就喺度唞紧凉。我啊越谂越郁闷。落车快步咁行上去，一脚就伸落佢度讲：喂，你话我知，我俾你嗰100,000系咪沟女使晒啦？豆腐一见到我，佢亦都懵啊！佢话：哇，个世界乜咁细嘅，你居然都会喺度？我冇好气咁讲：喂，古玩城你呢度有几远路啊？你个造型咁拉风啊，唔发现你都几难啦、啊？31度嘅兄弟，平时我嗌你出去帮下脚嘅话，你又话会晒死啊咁，而家点解你又唔死嘅？豆腐而家一下子觉得好冇面啊！佢只眼珠仔向两边睇咗一睇，跟住就讲：唉，情况唔一样啊！唔做嘢我死啦！我讲：诶，你啲钱呢？使晒啊！吓，点使噶？唉，唔好理啦！我啄磨咗下讲：喂，你系唔系将啲钱借咗俾人哋啊？豆腐好吃惊咁担高个头讲：吓，你点知噶？哎呀，我一时之间真系哭笑不得啊！我讲啊，呢种事你都唔系第一次噶啦。我第一次做生意，摆咗个档口仔，蚀咗2000多蚊。嗰阵时咧，2000蚊对于我嚟讲都唔系一个小数目。我蚀晒啦，冇流动资金，正喺度急嘅时候就去揾豆腐借钱。豆腐一听，拍下个心口就讲：小意思啊，咪借钱啫嘛。唉，大爷我乜都冇，就系有钱多。跟住就将身上啲钱啊借晒俾我。嗰阵时佢啊正系上大一，我赚翻个本钱还翻钱嘅时候，先俾个短信佢讲：喂，出嚟啊！我喺学校门口，今日我请你食饭。佢又讲：唉，我喺度食紧啦，三菜一汤。我话你食乜嘢啊？我还钱俾你喎，一齐食咧。等到我去到佢宿舍，先发觉呢条友仔正喺度玩紧游戏。一路打机就一路食饭，三菜一汤，一个就老干妈，再加嚿腐乳，连埋榨菜咁啊叫三菜一汤，就系白滚水捞白饭。我讲：哇，乜你穷成咁啊？你啲钱呢？豆腐话：诶，咪都借晒俾你啦。我讲：吓，你当时借俾我嘅系你自己全副家当啊？咁你自己冇留钱嘅，你冇钱用借咩俾我啫？ 唉，我头脑一热就全部俾晒你，借完之后其实咧，我都几后悔嘅。唉，谂住又揾个理由将啲钱攞翻翻嚟，咁啊谂下谂下，我啊瞓着咗。 谂翻起豆腐呢啲咁嘅光辉历史，我闹都闹唔出。我问佢而家啲钱借咗俾边个咧？佢话同我分道扬镳之后，啱好咧嗰个沈辣想要去单飞做生意，咁啊揾佢借钱。豆腐唔系真系傻嘅，佢啊谂住总唔能够将啲钱全部都借出去啊，不如就先借50,000先啦。阿沈立咧就讲：，哇，50,000点够啊？点样讲？你而家都系大老板啦，成家咁嘅古玩店，话晒都700,000-800,000啩。以前读大学嘅时候，考试系边个帮你作弊噶？你唔去上课，点名嘅时候系边个帮你应噶？你而家做咗大老板，点解越嚟越缩骨噶？哔哩吧啦讲咗一大堆，豆腐一听就听到懵晒，钱就系咁借咗出去啦。之后所以先走嚟依度扮灰太狼啊赚外快。唉，我听到真系面无表情，内心喺度滴血啊！心谂，唉，咁都算好。当时手头上嘅现金唔系好多，只系俾佢100,000啫。以佢咁嘅智商，到时仲唔流落街头？豆腐就见到我嬲啦，佢啊只能够一边抹住汗一边讲：，唉，仲有3个钟先落班啊，我肚饿啊，想饮水。我而家系咁喺度坐咗一阵间，已经成身大汗。我话讲。哎呀，你快啲将件衫除咗先啦！ 哎，咁唔得，半途而走我攞唔到工资噶。再讲啊，如果我咁走，几冇义气啊！人哋老细咁临时去边度揾人呢？做事要有头有尾啊嘛，唔能够半途而废啊！ 哎，我一听佢咁讲，我真系头都晕埋。我话讲好啦，得啦，得啦，你继续扮你只灰太狼啊，我唔奉陪啦。豆腐一下子啊扯住我，勉强咁啊挤出一滴眼泪嚟喎。佢话： 唔系啦，我而家有肚饿，有颈渴啊。 我讲：咁你走咯。 唔得噶，要有始有终啊。 哎呀，咁你到底想点啊？豆腐啊，嘻嘻咁啊笑咗两声，将灰太狼嘅头套向我个头一罩，就系咁。半粒钟之后，我又俾一班嘅臭靓仔啊连拉带扯，几乎就快要发癫啦。而嗰条友就担住条雪条喺旁边嗰啲游戏城里边打紧机。呢一下子真系我连杀咗佢嘅心都有啊！等到落班嘅时候，就陪住豆腐领咗3嚿水嘅工资，我成个人啲汗呢出到好似成只落水狗咁，乜嘢气势都冇晒。缩住个膊头，无精打采咁一步一步向住我嗰一架被贴咗牛肉干嘅车行过去。唉，黑个黑仔，报应啊！一定都系报应。我本来想出嚟散下心，点知道就喺烈日下边啊扮灰太狼，这个一定系一场噩梦。不过等到我翻到铺头，睇住独眼龙同埋豆腐两条友喺度揽头揽颈喺度话别重逢嘅场景，我先明白呢一切都系真嘅。我啊睇到谷晒气，但系最后只能够挤出3隻字：你好嘢！而家唯有嗱嗱声去洗漱一番，喺个空调下边就瞓翻一个昏天暗地。第二日一清早，我就听到楼下叽叽嘎嘎嘅声音。跟住就见到豆腐同埋独眼龙咧，正喺度讲笑话。边个嘅笑话更加好笑，边个就食一只小笼包。眼睇住成半份嘅早餐就入晒阿独眼龙嘅肚里边，豆腐就急到系咁喺度拗头拗计。佢就抢过剩低一半嘅小笼包，讲： 边个要同你玩啲咁幼稚嘅游戏啊？唔玩啦，唔玩啦！ 独眼龙啊，大嗌冤枉咁讲：， 系你自己提出嚟噶嘛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输咗就要认噶啦。 我啊，拗拗只耳仔讲：，唉，唔好嘈啦，姓豆嘅，你同我过嚟。豆腐啊，叔叔嘅膊头，规规矩矩咁啊，企喺我面前，一副小心翼翼咁嘅样。佢又话：，我冷静咗啦。我话讲：，咁然后咧？豆腐话：， 我觉得呢，我而家退缩啊，系之前做出嘅付出都系白费咗。啊，木头死得真系好冤枉。 我冇谂到豆腐会咁谂，我话讲你点谂我唔理，但系呢，你有一点必须要应承我嘅。豆腐听我讲，佢又问我系边一点呢？我话讲从今以后我嘅事你唔准插手。再过多阵呢，我就会同女叔搭伙，到时候呢间铺头就交俾你同埋独眼龙打理。如果到时我翻唔到嚟，你就将呢间铺头卖咗。我唔指意你嘅智商能够继续经营落去，攞住呢一笔钱，以后好好去过日子。豆腐一听到，眼都擎埋，佢又讲：啊，老陈，你喺度交大遗言啊！我一听到啊，一脚伸埋去讲：诶，你把乌鸦口啊！我只系讲话以防万一啫。巨耳黄毛有几凶险，你自己心里边都清楚啊。如果讲话之前喺斗里边，我仲可以睇住你嘅话，咁喺巨耳黄毛里边，我好可能连自己都睇唔住啊！豆腐啊，缩缩膊头，神情好似想喊咁。你唔去唔得咩？唔得，因为我希望系能够同自己中意嘅人喺埋一齐。我讲完之后，拍一拍佢嘅膊头。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嘅兄弟唔会再俾我连累。豆腐啊，叹咗啖气讲：，唉，我明嘅。咁啊，古寨美女咧，你唔打算等佢知道咩？我拧咗拧头。以文文嘅性格，如果等佢知道嘅话呢，肯定就唔会俾我一个人去涉险嘅。于是我话讲呢件事要瞒住佢。独眼龙喺旁边听到，佢叹气咁讲：哎呀，当家嘅，听你哋咁一讲呢，我觉得真係好凶险喎。你仲係要再考虑考虑啦。我先前听到姓钟嗰条友仔讲，嗰个石钟鱼可以等人时来运转嘅，话唔卖佢真系有用呢？点解你再唔等下呢？睇睇效果嘛。如果嗰条鱼有用嘅话，咁就唔需要去嗰啲地方冒险啦。我哋就喺度安安稳稳做生意，咪几好。话音刚落，我个手机啊响啦，来电呢系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上嚟一听，对方第一句话就讲：诅咒有咗线索啦，系砖碎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我讲咩线索啊？砖碎话神文已经被破译咗出嚟，其中有提到咗鬼蛇之面嘅来历，仲有包括虚嘅来历，仲有可能嗰个尸仙都会有救。呢一次所有嘅问题都可以解决。我脑里边即刻飙出四个字：时来运转。唔通嗰条鱼真係有用？嗰、那个鬼蛇之面原来就係同撒满教就好有渊源嘅。但係我亦都冇諗到呢一次所得到嘅神文当中居然会有相关嘅记载，实在令人哋喜出望外。更加令人哋觉得意外嘅係砖碎居然讲尸仙仲会有救。呢、这个对于而家嘅我同埋豆腐嚟讲，无疑就係一个天大嘅好消息。於是我即刻讲：咁、哎、你需要我做啲乜嘢呀？你哋而家喺边度呀？